思想一个我哋比较少去谂思想嘅问题，系关于圣经当中嘅饮食条例嘅。咁讲饮食可能大家喜欢啦，系咪？讲饮讲食可能好多人中意嘅。咁同佢思想啊，摩西律法里边呢个饮食嘅条例。首咁讲之前咧，首先问一样嘢，咩系摩西律法咧？摩西律法大家知道就系当百姓离开埃及嘅时候，即系百姓喺埃及受奴役啦。呢一时咧就上帝又叫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呢样嘅埃及，咪有十灾啊，又经过红海，跟住百姓离开埃及之后咧，神就带领佢去到西乃山喺度颁布诫命。好多时我哋一谂诫命，谂起十诫，其实咧诫命又唔单止包含十诫，亦都包含咗有其他好多嘅诫命噶。包括做咩咧？啊，有八部十戒啦，好重要啦。但除咗十部之外，仲有好多重要嘅戒命。包括咗有咩咧？有一啲嘅会幕嘅条例噶，会幕即系后来嘅圣所咯。包括献祭嘅条例，包括节期嘅条例，譬如话逾节啦、住棚节啲条例，有啲民事嘅条例，譬如话你偷咗一只羊咧，要赔翻四只羊啊；你偷完一只牛咧，赔翻四只牛嗰类。咁呢啲民事嘅诉讼嘅条例，咁另外好多原来关于饮食嘅。飲食條例嘅喎，咁今日集中講嗰啲飲食嘅條例啊。譬如包括有咩咧？有啲動物係潔淨噶，有啲動物不潔淨噶。潔淨可以食，唔潔淨唔可以食。頭先讀個經文裏邊啦，連豬係不潔淨噶。咁啊，嗰時我信徒以為咧，聖經去到西乃山頒布戒命咧，先要分潔淨同唔潔淨。其實唔係，早在創世記嘅時候，神要挪亞帶動物入方舟，係咪啊？就已經當時已經分你邊啲潔淨嘅，邊啲唔潔淨嘅。考下你啦，洁净嘅带几多队入去方舟？唔洁净嘅带几多队啊？先讲洁唔洁净嘅带几多队啊？不洁净嘅带几多队啊？不洁净带几多队啊？有冇讲啊？一队啱啦，啊答中冇奖，不过答中好啊，欣赏你啦吓。不洁净嘅几多队啊？点解不洁净嘅七队嘅？啊，唔出嚟，洁净系带七队，点解啊？点解啊？吓，咁人啊，即系唔同嘅原因啊。但系佢真正嘅原因系咩咧？真原因系咩咧？佢离开方舟之后要献祭噶嘛？我问你啊，献咩祭啊？献祭啊，献洁净啊，唔洁净啊？咁一对羊锯咗佢绝种冇咗啦，一对牛锯咗佢冇咗，所以洁净嘅带七队。咁所以喺好早期，你已经分得洁净到唔洁净嘅动物噶啦。咁另外一条例咧，譬如话山羊羔，即系细嘅山羊咧，唔可以煮山羊嘅奶嘅，唔可以噶。另外就好讲简单啦，大家都知道就唔可以食血，咪唔可以饮血。我谂我要问呢个问题，点解有呢啲饮食嘅条例？有人话环境性嘅处境原因，因为旷野啊嘛，旷野污糟噶嘛，哇啲猪咁多寄生虫喺旷野里边食猪啊，好危险喎，所以針對抗日環境，但係唔係咧？未必，因為律例裏邊飲食條裏邊咧，關於好多關於平魚類。我問你抗日有冇魚咧？冇喎，咁冇可能同抗日有關聯嘅喎。咁所以就呢個理由應該唔成立。有人就話宗教理由嚇，譬如話想同其他外邦中國分別出嚟，例如迦南好中意將山羊肉煮山羊奶啊，呢個佢宗教原先嚟噶，為咗表示百姓分別為聖，所以佢哋做嘅我哋唔做，佢哋咁樣我哋就唔可以咁樣。咁呢个宗教嘅理由，分别为圣嘅理由，但系呢理由都唔系好解释得到，因为咧好多饮食条例唔可以用呢个理由解释得到，即系好个别例子可以解释到，但系好难 apply 全部嘅饮食律法。所以真正嘅理由应该同神嘅创造嘅定例有关，就系神嘅创造嘅心意。举个例，神嘅创造心意系希望百姓人能够和平相处，动物能够和平相处，呢系神嘅心意。於是在这个定例之下很简单，我们将所有圣经刚才提到很多的，譬如说分题啊、倒着啊，这些东西归纳起来，然后我用另一种的分类法来分类，将那动物再分类的时候，我得出两大的定律。这个定律原来所有圣经定为是不洁净的动物，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肉的。那我知道世上有三种动物的嘛，一种是食肉的，一种是食素的，一种是杂食的人呢？ 人是什么？人是习食的。当然如果你发觉你两个虎牙是这样的话，那你是食肉的，你又不是，你就不是食素的，你不是习食，你是应该食肉的。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牙的？你望隔离那个，如果有的就哇，你坐远一点，那个是吸血僵尸来的。所有食肉的动物都是不洁净的，所有食素动物呢一般来说都是洁净的。那习食呢，洁净不洁净啊？洁净，因为他们可以选择食素，明白吗？于是呢都是洁净。咁啊，同样嘅定律好简单啦。呢一只嘢一定系咩咧？不洁净嘅。呢一只咧洁净嘅。呢一只咧啊，考下你啦。啤系食素啊，食肉嘅杂食噶啦，系杂食嘅。所以圣经话啤系洁净噶。呢只嘢咧，嗰个，你养鸡未啊？咩食咩噶？杂食噶，所以系洁净噶。好简单咯噃，咦？咁问题嚟啦，呢只嘢咧食乜嘅咧？咦？呢杂食噶喎，但系先我好清楚话咩咧？不洁净噶，点解咧？系因为圣经谂嘅猪同我哋谂嘅猪系唔同嘅，佢谂嘅猪系呢一种猪，呢种系野猪。你见如果你见到野猪嘅，唔该你快啲走，因为佢有牙咁嘅，嚼咩嘅？食肉的。咁当然到今日嚟讲，犹太人唔分啦。总之类似野猪，包括埋即系家猪在内，都系不洁净嘅。其实本身佢本身已经洁净嘅，因为佢系杂食噶嘛。根据嗰个逻辑嚟讲，咁另一样有奇怪，就系同个独特生活环境有关嘅。鱼又应该生活喺水，佢只有一种嘅 habitat， 一种嘅生活环境，佢唔可能喺活地上活着噶。所以一种动物，一种生活形态就是水，咁就洁净嘅。牛洁净嘅，因为它只可以系活喺地上，佢唔会喺水上边。好啦，呢、这个 distinctive 嘅 habitat 就系派喺呢个咧，威咧。我问你，佢活喺水定活喺陆地咧？水陆都得咯，圣经话不洁净嘅呢种嘢咧，两栖类不洁净嘅，因为佢又唔系水肉，即系两样都得。圣经有特别的规律，有砍蟹啦，蟹系水定陆噶，其实是两样得噶。于是咧，蟹系不洁净噶。圣经好特别嘅就系任何动物，如果佢喺两种嘅生活形态里边咧，佢视为不洁净嘅，因为佢代表混乱咗嗰个创造嘅秩序。嗱，咁我就好奇怪问一问题啦，咦？喂，咦？为什么神要做不见动物？如果不见，为什么神要做洁净？另一样东西，我想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做创造，讲的很重要的说话是什么？ Is 什么？ Is good。 所有都是 good 的，他没说这些是 good， 那些是 bad。 牛羊是 good 的，老虎啊青蛙是 bad 的，他没说到？没有，只说 Is good， 所有都是 good 的。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在使徒行传的故事，当时彼得呢一个很偏激的想法，即是当时所有犹太人都这样的，犹太人是圣洁的，外邦人是族的，分就是细，圣族应该分开，犹太人有这个想法。所以当神要彼得他们去向外邦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不喜欢，为什么要 我向外邦人传福音？我只是要向犹太人传福音，他们是族民，我是圣民，不可以捞乱的。于是神就透过一个异象和他们解释，记得异象啊，在异象里面我彼得见到一袋很大的袋，袋着一扎对在他心目中不洁净的动物下来，然后说神话嚼他，就吃了他。啊，怎么吃啊？你不洁净的喎。上帝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上帝有洁净的，你可以不可强分圣族，一切全部都是圣的。你要教导彼得一样东西，就是无论以色列人外邦人在神眼中都是神所爱的，你不要强分圣族。咦？咁又嚟啦，问题嚟啦。创世纪话所有都是 good 嘅，使徒行传话所有都是洁净嘅，点解中间律法书话有啲洁净，有啲唔洁净呢？个原因好简单，所有嘢都是洁净嘅，不过神要教导以色列人要分别一啲嘢，要让百姓有一个分别嘅心。讲多少少啊？ 呢一只嘢叫做 turkey 嘅火鸡。根据圣经咧，系洁净冰骨洁净咧，咁佢净系活喺陆地啫，佢冇唔游水，有冇见过火鸡游水啊？冇啊，系咪啊？一种 habitat 啫，但系圣经话不洁净，点解咧？因为睇佢个样子有毛有翼，应该识飞嘅，识飞佢唔飞，明唔明我意思啊？佢应该系雀仔嚟嘅，但佢唔飞，又破坏咗规律，所以咧佢不洁净嘅。鸵鸟咁大嘅翼都唔识飞，明唔明啊？所以圣经点解不洁净嘅？因为佢应该识飞，唔识飞。咁你咪问翻，然后咁鸡啦，鸡都类似，但系唔算，因为鸡嘅翼太细只。所以不当他雀仔，总言之，应该识飞唔识飞咧，都是不洁净的。另外一种嘅创造的定例咧，就唔得同一个独特的 habit 个生活环境，亦都同身体有关嘅。喺鱼里边，跟犹太人嘅观念，鱼里边应该有鳞有刺的。我问你，呢一种嘢，呢一种动物叫龙虾，有冇鳞有冇刺咧？似唔似鱼啊？活在水中，但是没有鳞没有刺，那似乜？不似鱼，这是不洁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屋企里面有雪柜龙虾的话，是不洁净的，即刻冲给我，我帮你撕灭这些不洁净的动物。这些八爪鱼啊、octopus 这些全部不洁净的，因为不似鱼，所以你拥有这些，麻烦给我，我帮你牧师帮你洁净，即是清除这些东西。这些圣经创世里面都是不洁的东西，当然是开玩笑了，所有动物都是洁净的。不过神想百姓明白什么是可以，什么不可以，让百姓有一个分别的心。神要让百姓明白 distinctiveness， 一个独特性的重要。所以圣经里面有条路很奇怪的，不要将牛和驴捞在一起来共耕，耕田的时候不要将牛和驴捞在一起，就是分开它。咁可能明白咧，因为牛大只大力啲，驴冇咁大力，将佢一齐捞埋嘅时候咧，就可能啲驴辛苦啲啊嘛，因为驴冇牛咁大力。咁呢个但其实呢个解释咗少少啫，但更重要就系话牛就系牛，驴就系驴，唔好将唔同嘅衣料捞埋啊，唔同嘅布料唔好捞埋啊，即系阿珍姐听住啦，你可能做好多破坏律法嘢嘅，即系唔同嘅布料捞埋一齐。圣经话唔可以唔同嘅嘢唔可以捞埋嘅。唔可以将奶同肉捞埋。一段经文咧，如果我哋唔明白，我哋一齐读下嘛。申命记22:9-10，你唔好睇细只字啊，睇到系咪？一齐读咪，姊妹读咪，姊妹，一二三。你问一个心理学家，点解葡萄园里边唔可以种两种种子？点解牛驴唔可以共耕？点解牧羊毛唔可以用细毛捞埋？如果会唔会用科学嘅眼光，会唔会羊毛加细毛会生痕嘅咧？做咗会致癌嘅咧？冇任何科学嘅根据呢一扎经文，冇任何科学根据，点解唔得？牛同驴点解唔得？冇任何科学根据，目的只有一个，神让百姓明白。有些要分别出来，神是让百姓成一个很神圣的百姓。我想讲过啦，想同讲过，想主要讲过咧，百姓是特别的，以色列百姓是特别的，是神特选出来要有特别的品质的。所以神透过呢个律例，让佢哋明白有些是可以做，有些不可以做，有些不可以 mix 埋一起。点解有呢条例是让百姓明白？特性 distinctive 嚟嘅重要，分同别嘅重要，有啲系唔同嘅就要分开出嚟，唔可以捞埋。所以你留意创世纪神嘅创造系好强调 distinctive 嚟嘅，分开唔同嘅嘢就要分别出嚟，分开空气同水、地同海，各样唔同嘅类别，男同女，男就系男，女就系女，即系全部都强调个分别。各从其两，牛同驴系两种动物，唔可以捞埋一齐。呢种系 distinctive 嘅分别。再问翻问题，同一个问题，点解有呢啲唔容许混杂嘅条例，系让百姓明白分别重要性、独特性嘅重要性，免得佢哋超越啲更严重嘅界限，让佢哋从呢个基本嘅开始，原来有啲系唔可以捞埋嘅，要分别嘅， 於是呢他就明白有些不可以弄埋，这样就是这样，那样就是那样，清清楚楚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他有机会犯了更严重的界限，违反了上帝创造的原则。所以有一段经文很特别的，申命记22章第5节，不是这样子，顶到顶到嘛，顶到啊，1、2、3。我很醒目的，我已经讲到这段经文之前已经立过晒了，立过晒就没有女人穿男人衫，如果立过没有男人穿女人衫，我才敢读这段经文，如果我怕我出不到门口。为什么有这条例啊？圣经很清楚讲到，男人就是做男人，女人做女人，不可以 mix 埋，这样做耶和华憎恶。我讲犹太人呢，犹太人是一个很严守耶和华律法的民族来的，虽然今天有些犹太人不是，但是很严谨的犹太人呢是严谨的，譬如说他们是喜欢穿黑色白色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颜色其实都是介乎黑和白中间的，明白我意思？你知道色捞埋就变成色，明白我意思？捞埋变成色嘛，对他们来说最纯最不混就色就两种，一种是什么呢？用黑色，用白色。所以犹太人喜欢穿黑色白色，因为表示他们是为圣洁的，他们的色是很纯的，一黑一白，没有其他捞捞乱乱的色。所以我不去，我这些太阳不家蓝色。另外他们也不跟外邦人通婚，因为执了，他们不怕，很怕执这个字的。当然他们都歧视混血，任何混血的他们都不喜欢。所以撒玛利亚人是 混血的，他们不喜欢的人，他们要纯的。我们从即是他不吃猪肉，当然是不洁净的嘛，他们不 mix 任何的肉和奶的。圣经讲山羊的，他不是，任何肉类任何奶类都不捞埋，即是将这个看得很尽的。这个是在以色列卖的 hamburger， 我问你有什么特别的？是没有芝士的，以色列卖的 hamburger 是没有芝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芝士咩做噶？奶类么？哇！我想你意思你嚼嚼，点解冇芝士 ？Please， no 芝士 ，no 芝士，咁你就大件事啦。啊，或者你去意思嚟嘅麦当劳，我相信个猪柳汉堡咪又系死硬。我惊你出唔到门口，真系出唔到门口啊！嗱，呢样你明白？先净系讲山羊啫，佢任何肉类奶类都唔捞埋，见到佢系好尽嘅。这件事犹太人就觉得很奇怪了，犹太人不好笑，这件事不洁净了。喂，肠粉和油条两样是不拉更的东西，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将它 mix 在一起呢？当然你请我吃炸两我不介意，我都喜欢吃，但犹太人就不知道这类什么汁捞在一起的东西呢，他们不得的。犹太人接受耶稣基督有很多不同的原因，但问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杂种的，一定是他们觉得耶稣不纯正的 mix 的。为什么 mix 啊？耶稣说他什么？他是神，他也是人。我们信徒相信上耶稣基督是什么？是 100% 的神，是不是？全然的神，全然的人。但对犹太人说不行的，这个全然神全然人，如果是神是人就是一样一半， 50% 是神，一半是神，一半是什么呢？是人，即是什么？就是集咯，集即是什么？就是不好。这个很特别的观念，即是他们有这个接受不到的。很明显犹太人在观念里面是去得很远很远，即是将耶和华律法去得很尽尽那头，所以他们很可惜地竟然不接受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他们仍然只是受受上帝，他们觉得上帝是纯的，耶稣是不纯的，他们去得很尽。不过我想说的事就是他们很严守律法的规条，反映到一些很重要的神的创造的心意。我再讲一次，他们的严守反映到其实当中很重要的东西，我可以从犹太人身上，虽然他们很很尽，但有些我们可以学习得到的。他们严守的反映到重要上帝的创造原则，就是有些是独特性的，一个分别的，不可以混杂，不可以混淆。同性恋行为 其实严重破坏了上帝创造的独特性和分别性，混淆了男同女清楚的独特性和分别性，也都是破坏了婚姻和家庭。当然另一样东西严重破坏了的就是这个我知道的 gender spectrum 这样东西了，知道什么来的吗？性别频谱或者跨性的政策，一个人未必全部是男人来的，可能有 80% 是男，20% 是女。当你写到间的时候，你那个黑里面觉得只是男人的话，那就是男处，那个里面你觉得是女人的话，你入女性。今天温哥华、北美有不同的群体，不同的校局，即是老师就教导这些很畸形的东西，或者要通过这些条例，其实背后是混淆了神所创造的独特性。性别频谱这件事其实是破坏为社会带来混乱，破坏了上帝的创造的法则，破坏了神自然的应有的界限。我今天这么说，其实就是怎么说呢，无论我们怎么做，有些人一意推行的我们未必可以阻到，我们未必可以阻到我们的小朋友回学校受的教育，但起码作为信徒，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，男人就是男人，女人就是女人，破坏了的带来的后果，起码让我们用子女明白，以致他们不会被分途。犹太人归犹太人，犹太人很少有这些问题的，有的人好似有 gender spectrum 呢个问题，性别混淆嘅问题，甚至一样嘢，佢哋要 show 佢哋个 manhood， 即系我哋男人，我哋唔系女人，我哋 total 嚟男人，所以我哋做一样嘢就系咩咧？就流苏啦。咩 man 啊？你想象如果宣牧师流苏系咪好 man 啊？应该都系好，应该好 man 嘅，不过我流得咁去都唔尽。点解佢流苏啊？其实系一种嘅男性嗰种嘅特征，就系流苏。即系见到佢哋将男同女嘅分嘢分得好尽嘅，但系呢样可能佢太尽，但系有心意里边，所以犹太人会冇同性恋问题，冇性别 spectrum 呢个问题嘅。犹太人喺今日嚟讲，喺整个世界唔同民族当中，佢道德水平系最高嘅，因为佢哋严守耶和华律法。可能佢都太尽咗啲，但系反映到一啲嘅好特别嘅质素。我哋真系应该尊重上帝。我们尊重我们的创造主和他设定的创造的法则。你买一件工具，买一部机器回来，你想部机器用得襟用得长久的时候，就应该读个 manual。虽然很多人都不读的，但是真的的，应该读个 manual， 那个创造，那个设计者怎样设计，我怎样用。横差踏错的话，那部机器就会坏。究竟做我们的主怎样设计我们的呢？这里要讲多一点，在这里我不排除有很特别的个案里面，有些小朋友生出来有两男女同时的性器官的，有没有？有这些人？有没有人真的男人心、女人心？有没有人真的可能有的？真的很特别的情况有，我不会排除这些可能性，但将这些可能性无限扩大成为一个普遍教育，然后用下一代讲，你宿世的时候你不要填男填女，填男填女已经不是你决定，父母决定的，是什么？这不是个身体决定的，是他什么？他将来的心决定的。当个小朋友长大的时候，他自己决定是男是女，这个就将那个去得太尽，将很特殊的情况然后放诸四海，结果陷在很多混淆当中。很明显，任何破坏上帝创造法则的东西都会带来混乱和灾难，最后只会变成男人变成女人般的女人，我说什么捞乱了，男人变成女人般的男人，女人变成男人般的女人，别的那些没有真正的男人，也没有真正的女人，后果是 很混乱。可能找你会见到这些图案，我以前就见两种而已，一左右，现在多中间那个，那个是什么来的呢？那个其实半男半女 gender neutral restroom， 你以前见就是两个，一个穿裙一个不穿裙，现在就是半裙，死未？那个代表呢不分男女， 我问你，你见到这个符号的洗手间，你进入去呢？无论喜欢不喜欢，这类 washroom 都会出现，都会流行。这是一个弯曲抹谋的世代，有些我们制止不到，我们改变不到这些事情发生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。这是另一个符号，我不知道做哪个符号好一点。This bathroom is for everyone。 我真的很想问，我想问这个特别做姊妹的，你看到符号你进入去，你好急呢？就是弟兄，你进入这个 washroom 呢？这个符号代表什么？我知你知，但是有些人不知。性别跨性别带来的混乱，带来男女性不便，一对男性不便。你想，我想象不到去一个公园得一个这个 washroom， 这种这样的 washroom， 我进入去我很急啊。咁少都容易嘅，咁大好难噶嘛？你明白我意思啊？我唔知带嚟女性不即系不便，带嚟男性不便，点解咁样？点解啲好简单嘅问题？你问我哋教育最近好多个 gen， 即系小朋友，一岁、两岁、三岁、四岁，诶，男仔、女仔啊，男仔，我系 boy， 我系 girl， 连细路仔都识分嘅嘢，清楚分别嘅嘢。为什么有些人分不到呢？而是都要懂得分的人去分不到呢？他要帮助我们。你可以说我是悲观主义者，有些人我们改变不到。有些人要坚持的话，这个世界是很败坏，有些人我们改变不到。但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问上帝，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改变到的，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教导到的。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为这个时代来祷告。好多我们不明白，譬如温室效果要推行这个跨性的政策，学校里面推行这些条例，我们不明白。甚至有些人用很其横行的方式来推动某些政策，连家长都无奈。我们不明白，不明白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看不到跨性政策带来的很可怕的后果。但这个世界却是这样来运作，越来越变得很奇怪，我们不明白。求主帮助我们为这个时代，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，为在上掌权的，为教育界的祷告，让他们能够回归圣经，看回神创造的心意，让作家长的实在有智慧去处理，有勇气去面对，也都让家长的能够真的回归圣经的话语，回归圣言，以我们作家长的本着圣经的教导的教养我们下一代，以下一代能够走在正途当中，以下一代不会望一块镜而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，怜悯这个世代，怜悯我作信徒的，给我们作光作盐，继续作见证，将真理传扬，多一个人信耶稣就少一个将真理将道德混淆的人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。